孝景伯皇后，孝文伯太后家女也。孝景为太子时，伯太后娶以为太子妃。景帝立，立伯妃为皇后，无子无宠。历六年，伯太后崩，皇后废。废后四年薨，葬长安城东平望亭南。